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B 毕淑静，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气象局发布中度台风利奇马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减弱为中度台风，暴风圈也缩小，中心在台北北北东方海面向西北方向移动，对台中、苗栗、新竹威胁降低。暴风圈正影响北部跟东北部陆地，对桃园以北地区、宜兰、马祖构成威胁，未来强度仍然有减弱的趋势。目前台风中心位置是在台北北北东方大约23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3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行进。七级风暴风半径25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陆上警戒区域包括桃园、新北、基隆、台北、宜兰、马祖都要防范强风豪雨。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半部海面航行作的船只也要严加戒备。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影响今天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和宜兰县山区、南投县山区、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尤其新北市山区、桃园市山区、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以及台中市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宜兰、新竹市、台中市、南投县、彰化以南地区以及花莲、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大豪雨地区包括了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以及台中市。截至今天凌晨0点到下午1点，出现较大雨量的地区包括新竹县鸟嘴山357毫米、新北市信贤派出所306毫米、台中市桃山291毫米、桃园市嘎瑟闹分校257毫米、宜兰县翠峰湖256毫米、台北市阳明山252毫米、苗栗县凤美236毫米、屏东县尚德文190毫米。受到台风利奇马外围环流沉降的影响，金门金湖镇今天下午1点03分气温飙到摄氏39度高温。金门从今天上午开始温度一路飙高，上午达到37.8度，12点21分38.4度，12点56分再上升到38.8度，下午1点03分飙到了39度的高温。台风利奇马来袭，台湾高铁公司昨天晚间决定今天台中以北全线停驶，台中到左营之间减班，不过因为风雨趋缓，台湾高铁在今天中午宣布台中以北午后恢复行驶，下午1点30分开始分别从南港站、台中站以及左营站加开列车，各车次除了商务车厢之外将以全车自由座并且停靠各站的模式来提供服务，包括下午1点30分起到晚上9点50分，从南港站每小时发出3班次南下列车，停靠沿途各站，南港站发车的时间都是10分、30分以及50分。另外，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9点40分，从左营站每小时发出3班次北上列车，停靠沿途各站，左营站发车时刻都是20分、40分以及整点。台中站北上首班的列车将在下午2点07分从台中站发车，加强服务中部地区北上的旅客。南下以及北上的末班列车分别是晚上的10点50分从南港站发车到台中站，以及晚上的10点40分从左营站发车到台中站。一名41岁的女子参加游轮太阳公主号日本冲绳自由行5日游，今天被人发现落海，救起之后已经死亡。这艘游轮预计11号返回基隆港。公主游轮发布声明稿指出，这名女子参加7号到11号冲绳5日游行程。台湾时间今天清晨5点多，船上人员发现这名女子失踪，安全部门立刻展开搜寻。经过透过了船上监视器影片，

创造我的生活 Got a love what I do 别的都不在乎想起那就发图随心是我态度、oh, 趁年轻时候追求爱寻找 what I like 只要当下能享受最喜欢骑我 motorbike 头发让出来简单生活生活 ，Oh yeah yeah yeah，Keep it simple，Oh yeah yeah yeah， 简单生活 ，Oh yeah yeah yeah， 一起 Coco。 简单生活 ，Simple Life， 哎。今年会有简单生活节吗？ 今年是单数年，所以，哎， 是单数年有还是双数年有呢？ 好像是双数年有啦所以三数年应该没有 这首歌曲呢来自葛仲山的 Simple 时间来到了2:10欢迎你光临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不用上班是吗 是吗 还是其实你是在其他中南部县市你就是看着台北的大家放假觉得心有不甘呢跟我一样不甘 你看一下小浣熊心情就好了啦 我今天早上真的是一看到小浣熊哦还好有你 我今天看到我朋友的 po 文就是哈哈大笑因为就是昨天父亲节、嗯、然后他是一名父亲他的小孩大概幼稚园大小吧就还没有很大、嗯、然后他就 po 文说昨天听到学校跟我说你在学校为我做了父亲节的饼干、嗯、爸爸晚班一下班马上冒着风雨赶快开车回家、没想到到家你跟我说 饼干吃掉了是吗 对爸爸饼干我吃掉了 天哪 谢谢你陪我度过第四次的父亲节 好难过、 爸爸冒着风雨回家想要再难吃爸爸都会吃 不是啊爸爸就我的肠道细菌想要吃然后我现在的脑子还没有办法跟他沟通啊他在那边做好以后然后我也还没有念过那种书什么叫做别急着吃棉花糖啊我有糖我就把它吃掉啦 大家的家讲座家的家菜菜 大嘎是嘎蔡淳佳的家曾玉佳的家 哇塞哎，我居然一个都想不出来了哎！ 还有 林宥嘉的家 哦耶！陈嘉玮的家 哦，现在中间也可以是不是？ 哎呦，哦，要最后是不是？张志佳的家。 陈家两边的家， 过分了吧？ 过分的是 App 上留言家家的家，不就这首歌吗？ 我是不想口出恶言了、啊，给我用点脑好不好？用点脑。 不晓得你现在在干嘛？刚有人说躺在沙发上，有人说在揉他的猫，有人要。怎么了？ 所以揉后面我就不会想要猫啊。 有人可能就觉得啊，台风天就是风雨还行，可能就是要去唱歌，有人要准备去看电影。如果你正在收听哥哥妹妹有意思的话呀，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你的一周大事。本周你有什么大事想跟大家分享呢？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有人说台风天，你知道，就什么中秋节就要烤肉啊，什么就干嘛的。台风天就想吃泡面。 哦，对对对对对。 那因为平常泡面如果是哦，加上现在中原普渡，很多人就开始要一箱一箱的泡面买。那泡面界广受好评的，我想就是莱克的鲜虾蓝色那一盒 啊，是哦， 蛮多人喜欢的。 你说小小的那个、啊， 对，小小 的 那一个。然后昨天就是同事说台风天我们一起集体吃泡面吧，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去那个便利商店买泡面、我就发现有蛮多口味，其实我也没有吃过的、因为你都惯性买一样的嘛、哇，我买到一个口味超难吃你们员工有试吃过吗？ 所以告诉我们，就是有时候还是不要随便尝鲜啊！ 真的哎，蜂蜜给我做的文青文青，干干净净，无印良品风格，哇，恶搞啊！洛克班， 好想打麻将哦！ 哎，强强在约人打麻将啊！ 对啊，昨天就是一公布停班停课以后，我就看到他的动态，我真的是想要不畏风雨的冲过去。 那什么压抑了你的心呢？ 就我有很多事都没做完啊。She tells him, ooh, love, no one's ever gonna hurt you, love. I'm gonna give you all of my love. Nobody matters like you. Yeah! 哎，你太太 Katia 刚刚在 Instagram 现实动态提及了我。 哦， 我看看她说什么哦。哇塞！ 怎么正在听 节目？你老婆说台风天。在家没事的朋友可以听飞碟哥哥妹妹有意思哦，收听办法有收音机下载 APP 或搜寻线上广播等等之类的。 天哪，是我的经纪人吗？是我的公关宣传小天使， 真的很强哎、欸！ 准备的时候我们可以点点脚 哈， 准备的时候我们可以点点脚，大家喜欢吃的泡面口味都蛮不一样的耶。 所以你的就是你的味蕾觉得很难吃的东西，也许在其他人的舌尖上面是珍宝、 哎、啊！所以我现在可以公布我觉得很难吃的 喽。那只是你的个人喜好嘛，对啊， 哦、 可以啊，你可以讲啊。 我觉得那个口味很奇怪的泡面呢，就是有一些人亲手然后慢慢把它打出来的那个面 啊、我知道手天使面嘛， 手天使打出来的面，什么豚骨。豚骨， 豚骨听起来蛮 safe 的啊。 对， 对啊， 对， 对啊， 对。 我们要对旗子，对啊。 就是因为它另外一个是寿喜烧牛口味、 哦， 然后另外一个是豚骨拉面风味。我想说，不行，比较起来比较 safe 应该是豚骨，所以我就买那一个。 啊，我会选寿喜烧哎。 你说 因为寿喜烧就寿喜烧酱应该更 safe。你还想要给他试试看吗？ 不要。 应该 哎、欸，你知道我昨天。那个口味让我混乱到怎么样了、我就去翻那个调理包哦。 你想要看？ 我还想要怀疑我同事是不是放错调理包，就把别人的那个， 哦、 比如说味味 A 放到我这边来、我确认过了，没有。 伟成的一周大事，天哪，他我家里换了60寸的电视， 恭喜恭喜。 原本今天呢，其实就是我们跟黄炳翔还有两名同事要去录， 要上公视的节目《 全家有智慧》那个。 对对对对。 但因为台风，就是我们延后录影。那原本一开始呢，在那个窝猴之前，我们不是还锁定其他的台南人嘛？ 对啊。 然后台南人不是说哦，我要去那个台东玩，然后干嘛的？ 没错。 他来留一周大事了。 班机取消。 答对了。 喂， 你好， 我是马克马蒂吗？ 是， 我是那个 Penny。 嗨 ，Penny。 嗨， 嗨，我想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请说。 我一周大事就是我跟我这个礼拜的8月7号是我跟我男朋友，交往6周年。 哦， 对啊。 然后呢？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我们是2013年的8月7号交往，那一年是鬼门开，我们熬了6年，终于熬到那一天，刚好是情人节，就是从鬼门开走到情人节，走蛮久的。 你们有预，就是从在前那一天就一直往后翻日历，说几年后的8月7号是什么，几年后的8月7号是什么，这样吗？ 没有哎、欸，我们还是 FB 提醒我们说，哦，今天是你们的周年哦，这样。而且今天是情人节，是别人提醒我们的，我觉得这个巧合还蛮酷的。 没错， 嗯，好，没事的，嗯， 祝福你们长长久久， 嗯，好，谢谢， 拜拜。 哇，你居然会祝人家长长久久，这今天天要下红雨啊，果然有台风。一周大事，明天要去品尝来自于厚礼的帝王蟹，叫厚礼蟹，没有啦，他只有说帝王蟹而已。什么风太快了，所以快乐。一周大事，我前天的半夜电脑自动开机更新，吓得我失眠又爆痘。 不是啊，不是有的时候电脑你会不小心按到什么几月几号几点的时候自动更新 吗？对啊，对啊。好了，打几个包跟预告，今晚让我想到之前的那个新闻，说天啊，外面有人，不行，赶快打消防队，赶快打警察。然后就后来是扫地机器人。 天哪，成瘾的一周大事，等一下他要去看竹内良真，羡慕。 哪里可以看到竹内良真？ 他来好像办见面会吧， 是、哦、 疑似在 TICC 吗？ 所以风雨无阻就对了， 应该是他都飞来了。嗨，你好， 马克、玛丽，你们好。 嗨，你是谁？ 我是 Tina。 Tina。 嗨 ，Tina。 我想要分享一周大事， 请说。 我先生跟我同时参加了那个就是生活同乐会，就是生计程车博物馆的票券赠奖活动，结果我先生得到了。 哇哦！ 对，然后就觉得很特别，所以我们说我们还没去。 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呢？那个展览？ 那个他好像是私人的博物馆，然后好像他没有期限，可是他的那个门票超不像门票的，很像一个玩具。 哦， 对， 你们会去吗？真的会去？ 我们会去，可是在宜兰，然后可能要早一天，然后带着我女儿一起去。 啊， 好的， 好，谢谢你们， 拜拜。 哎呦。 不要干嘛？现在不跳不要干嘛？有没人也力气用在哪？与其就死不见。哎， 吃泡面我没有试过这个，因为其实，在几年前突然就是有人习惯，就是或者说红起来说，你的泡面其实可以加一些有的没有的料， 你说加布丁那个， 对啊，或自己加 cheese 啊，或什么之类的，我没有试过，是把两种不一样的泡面的

2:29，欢迎你继续回来，各位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有些话想说的马克。 我想先跟大家说，刚刚上个段落我们说吼吼迷，那个 想知道吼吼迷三个字吼吼迷，这是一个 combo，知道这一段的都是微宝。 微宝是谁呢？ 微宝电信啊。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办法看到那个影片。 可以啊，因为那个不是那一段影片，不是徐威老师官方发出来，是有人截下来，把它放到 IGTV 上的。 就徐威老师吃的那个 cheese 蛋糕非常好吃，就有一段即兴发挥，真的是 那个 milk， 那个 cream， 还有那个 cheese， 哦，真的好好吃哦！ 徐威老师真的太可爱了。 但是现在这个直播科技跟直播平台，然后你又可以很快看到有多少人在关注你这件事情。那人的本质上就是社会性的嘛，就是希望被关注的。其实蛮可怕的，就不管是看徐威老师的直播，然后很明显就是会，就是那个不是太正常的一个状态啊，或是你之前讲那个 Elva 萧亚轩直播到 睡着， 然后那个也不是正常的状态。最近在中国嘻哈圈有一个也是很恐怖的，然后中国直播平台，虽然他们没有不能官方用 IG、Instagram、Facebook， 可是他们有更多的直播平台。然后有一个红花会贝贝，他在直播平台上面直接断指给你看。 为什么？因为他也是状况不好。 他在上面就是，反正有人在质疑他，你是不是就是情感生活上面的一些问题，然后断指明指，还把那个他手指断面给镜头看， 太可怕了吧。 对啊，就是我觉得直播科技会造成直播主们一些或是名人一些精神上面的压力。 而且如果你本来就是一个情绪起伏波动比较大的，很容易被影响的，这个真的。 或是你大家想想看，有多少的新闻是什么在直播上面然后突然崩溃啊，爆哭啊，说自己有忧郁症啊，然后等等的，那些其实都 不是一个好的， 对，不是很正常的情况。 上个段落呢，你还有提到你很想打麻将 啊。对， 我有朋友在约你打麻将。 真的？ 然后他的备注是什么你知道吗？ 什么？ 我想要再赚马克的钱。原来你在我的朋友圈还竟是如此的被看不起。宋博伟的歌曲《爱的迪斯科》这个消息，也同时欢迎你分享你的一周大事，不管是留言在飞碟联盟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 喂，请问是飞碟电台吗？ 是的。 嗨，我是正在打麻将的大鱼。 哇！ 嗨，我打进来了。 欢迎光临。 嗨，我两个一周大事， 请说。 第一个就是第一次打电话订哥哥妹妹有意思。 酷哦。 然后，对，现在很紧张，因为平常在上班没时间订，然后今天难得放台风假，赶快打进来。就算在牌桌上还是要打电话。 你现在有办法好好专注在牌桌上吗？ 哎哎，那个红松， 红松 还可以啊，还可以啊。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第二件事情就是刚好父亲节，我跟弟弟送爸爸一个新的飞利浦的刮胡刀。对，就是想很久，后来就还是送一个好的刮胡刀给爸爸，这样。爸爸现在在我旁边。 哦，你跟家人一起打麻将？ 对对对对。 你会故意放水给爸爸吗？ 哦，不会不会，牌桌上没有那个啊。牌桌上就是努力厮杀。 好的。 那个教主说过嘛，就是如果有人一直连庄，就是要一直让他不能下庄。 把他养得肥肥的， 对对对，然后再杀，千万不可以放水。 这种事情倒是 教主的那教主的话， 很棒。 希望你跟家人玩得开心喽。 好，谢谢谢谢， 拜拜。 好，主登场，拜拜拜拜。 想无力却能不上个当，难过到早起一了百了，恨梦不争强烈是 线断掉，分分三个字，落满一个字，悲哀莫大于心思，转身只剩眼神死，爱情卡关，孤单寂寞难熬，生活卡关，万物都迷着药，运气不好总要下卡来，那需要沉淀思考，命运莫名其妙，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消极好，消极一直好，人生有个地方，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不收，再一笔勾销，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消极好，消极一直好，人生有个地方，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拥抱，再奋斗扬高，说得好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消极好，消极一直好，人生有个地方，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作伤得好，消极好，更消极拥抱，再奋斗扬高，休息够了，抽筋张臂发跳，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真了。 我这边收到一个留言说，虽然很想放假，但身为一位护理人员，工作不能没有我。我觉得可以上班，满分，给自己一个100，了不起。 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好，我是瓜爸， 嗨嗨嗨， 好久没有听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也想要分享我的一周大事， 来， 请说， 就是我现在暑假在一个公司实习，然后那个公司的楼下是有员工餐厅，所以我每天都会跟我的前辈们一起去吃午餐， 嗯嗯嗯， 然后在我入职的第一天，他们就有跟我说，那个餐厅供应的粉蒸排骨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 可怕是不好吃的意思吗？ 对。所以在就是等了一个多月之后，我终于在星期三的时候吃到那个粉蒸排骨了，真的很可怕。 是只有粉蒸没有排骨吗？ 哦，它是粉蒸排骨的另外一种形态，就他们把它改成椒盐排骨，但是肉的本质是一样的。然后基本上你吃排骨的时候，就只会吃到骨头跟油脂。 哈，我最不喜欢有骨头，不管再怎么好吃，有骨头我就会打折。 哈， 我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 啃骨头。 对啊，对啊，对啊。 那鸡腿肉 就是尽量不要，除非你可以弄鸡腿肉给我就好吗？ 哦， 现在谁喊跟谁喊话啦，你可以弄鸡腿肉给我。 嗯，这就是我的一周大事。 好的，谢谢瓜爸。瓜爸，你最后的选择就是 我会再写信到马克信箱。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拜 拜 拜拜拜，谢谢你们。 说到刚刚上个段落，上个段落我们的美女主持人那个豚骨拉面， 嗯， 刚刚呢在进广告的时候，我喝了一口美女主持人她去点的饮料。 哎，我在你在喝之前，其实我有警告你说，就是我觉得这个口味你不会喜欢。 对，但我还是喝了。 嗯， 我喝了以后呢，我就突然觉得上个段落我不应该对你有这么多的同理心。你就猪舌头啊，你喜欢的东西味道就很奇怪啊。 Five， 来自于 Katy Perry。欢迎你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到4点加入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周末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还有精华重播。 聪明，考试可能都拿最后一名的，要逗你开心。Oh, damn, 我肯定拿冠军。遥控器给你，我吃我的泡面，你看你的韩剧。白天的世界你占据，夜晚是温柔的占据。 爱去的路，只想让你清楚，爱你的决心我定得住。当你的四季，当你体力充足，都是我心甘情愿付出。爱去的路，只想对你说出。牵着你的手，我们去找松鼠，一起坐在彩虹上面，不论早中午。回到家你肚子饿了，你叫老公去煮。Yeah， 我的眼睛注视着你可爱的美貌，我的童话故事，王子的拥抱，天真的微笑，天使的微妙。我们进城堡，幸福的诀窍。那或许想你的有很多，那或许工作要求很多，也或许他知道，也或许你知道，也或许我只想对你说，爱是你路，只想让你清楚，爱你的决心我定得住。自己当你体力充足，都是我心甘情愿付出。爱情的路，只想对你说出，我们的关系别再迷路。快告诉我，你真的想清楚，接受我的爱，不要再嫉妒。爱情是一片路，当我的小公主。我定得住，当你的死期，当你体力充足，都是我心甘情愿付出。爱惜的路，只想对你说出，我们的关系别再迷路。快告诉我，你真的想清楚，接受我的爱，不要再嫉妒。爱惜的路，爱惜的路，爱惜的路，爱惜的路。 我不是白马王子，来自于谢和弦，再加上了高尔宣。时间来到2点42分。

don't you do something. 我是 Kiwi 创业行销的副理 Roger， 帮厂商办活动是我们的专业。每次邀请来宾到南科参加活动，总是希望能帮来宾安排的舒适、吃好住好。南科赞美酒店紧邻南科园区，不论是住宿环境或是餐点，都令人放心满意。在这里为大家推荐南科赞美酒店，是住宿、会议与宴客的好选择。 订房专线06583-8383，06583-8383。 普林斯顿暑期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暑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2019夏季国歌，今夏最辣单曲 ，Senorita。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a. 排行都是冠军，全民男友尚恩曼德斯再次携手卡蜜拉，今夏最辣单曲 Senorita， 环球各大数位平台超热发行。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Do you remember？ 你是否 ？Do you remember？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中央气象局持续发布中度台风利奇马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目前台风中心是在台北北北东方海面向西北方向移动，台风未来强度有持续减弱，暴风圈有缩小的趋势。气象局也针对台风没有如预期带来强风豪雨解释，因为台风在凌晨偏北比较多，导致离台湾远，但是很多地方的确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气象局检任记者谢明昌说， 在今天上午这段时间呢，台湾地区特别在清晨这段时间，这个方向有做一些改变，正好在今天凌晨到清晨这段时间，它原本应该要进到台湾北部海面，它在这段时间偏北的分量是比较多，所以造成了台湾地区变成离它比较远一点，所以在整个雨量跟风的部分是稍微有舒缓这种现象，但是确实在我们本来预测9到10级达到碰架标准的这个 range 的话，很多地方确实也有达到这样的标准，只是在程度上跟时间上有一些差别。 现在台风的中心位置是在台北北北东方大约240公里的海面上，以每小时16公里速度向西北方向行进。季季风暴风半径250公里，近中心最大风速每秒48公尺，相当于15级风。陆上警戒区域，桃园、新北、基隆、台北、宜兰、马祖都要防范强风豪雨。而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半部海面航行作的船只也要严加戒备。气象局发布豪雨特报，台风影响今天新竹县山区、苗栗县山区以及台中市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豪雨或者是大豪雨。桃园市山区、台北市山区、新竹县山区、南投县山区、嘉义县山区、高雄市山区、屏东县山区、宜兰县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北部、中南部、宜兰地区以及花莲、台东山区都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大豪雨地区包括了新竹县、苗栗县以及台中市。台湾各沿海地区包含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已经有较强阵风以及较大的风浪出现，目前也出现了长浪，提醒您注意。宜兰县政府南偏东方36公里处，在昨天清晨5点28分发生了瑞士规模6的地震，又遭逢台风利奇马来袭。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直到今天下午1点，全台共2死9伤，停电69501户，还有3148户待修复，台电目前正在抢修。两名死者分别是台北市万华区64岁的杨姓男子，在修剪树枝时摔落导致死亡，以及新北市中和区64岁的吕姓女子遭到倒塌的衣柜砸昏，疑似窒息而死。台北市有5个人受伤，而宜兰县以及花莲县各2人受伤。台风利奇马携带着雨势，水报局土石流防灾中心今天中午发布，共263条土石流黄色警戒分布在新竹县、宜兰县、苗栗县、桃园市、新北市等5个县市的13乡镇市区的93个村里，目前没有达到强制疏散的红色警戒等级。不过，农委会水土保持局土石流防灾中心主任尹孝元指出，今天上半天降雨主要是在北部山区，中午过后则是在中南部山区，呼吁民众少去山区。新北市新庄区丰年街一处民宅今天发生了干尸命案，一名妇人因为家中有异味，请警消协助破门之后，在房内发现了63岁的儿子。吴姓男子已经成为一具干尸，明显死亡。警方初步研判没有外力介入，但是详细的死因仍有待进一步厘清。根据了解，吴姓男子长期将自己反锁在房内，足不出户。高龄83岁的老母最后一次见到儿子，已经是6月中旬的事情了。由于最近家中频频飘出异味，因此老妇人打电话报警寻求协助，才发现吴姓男子早已经死亡多时。警方随即拉起封锁线调查，初步排除外力介入，但是吴姓男子确切的死因以及死亡时间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91点，来到20684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7点，成为1937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20点，成为277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127点，跌幅1.43%，成为8791点。香港证指数下跌74点，成为26046点。新加坡今天是国庆日休市，而台北股汇市今天是台风休市。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基本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东部跟东南部地区可能出现焚风。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哎，头家啊，你那是装冷气、做水电，还是木工、油漆师傅，拢需要钢板，对不？ 对啊。 货车若要载钢板到顶行，就要使双箱大稳发 啊！大稳发， 对。最强 CP 值，再会兼在四个人，旧换新，搁升五万， 赞哦！ 金卡0800889958，0800889958， 大稳发好利口，生意稳发啦！ 中原普渡大拜拜，传爱滋味玉笋，保庇全家大岁顺顺顺。中原普渡大拜拜，准备爱滋味切粿啊菜心，拜拜上诚心。 老公，外面下雨了，赶快把衣服收进来。 可是都还是湿的耶。 你是否也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呢？

本周的电影呢，其实就是围绕在这一个礼拜的节日当中，三个节日当中， 父亲节 ，yes， 七夕情人节 ，yes， 还有鬼月，就这三种， 好复杂哦， 就这三种。好，首先呢，我们先从日本片开始讲。好，日本片呢，本周有一部叫做《樱花开了》，就是爸爸片。那这个爸爸片呢，老了， 爸爸老了， 记忆力不可靠了， 嗯， 有老人痴呆症了， 嗯， 那大家呢，就是想要帮助他找回爸爸的记忆， 嗯 啊，所以是一部亲情、温情、感动片，叫做《樱花开了》。 教授会说，可能要吃益生菌。 樱花开了，然后呢，还有一部动画片。这部动画片《 蜡笔小新》 哦，对对对，本周有《蜡笔小新》，对对对对。然后除了《蜡笔小新》之外呢，这个浪漫的爱情动画叫做怎样？ 是不是那个在冲浪的那一个？ 没错，哦，真的是 那个很夸张哎，那部片的片名叫做《 乘浪之约》。 乘浪之约呢，就是一开始就是哇，就是男女主角非常青春洋溢，他们都爱海边，爱冲浪， 都喜欢冲浪。 啊，一开始男主角过没多久就GG了。 对，一场意外，冲浪其实蛮危险的活动嘛，对吧、啊？就男主角一开始会讲很多什么，我以后要跟你永远跟你在一起啊，守护你啊，十年、二十年，然后下一幕他就拜拜。 那拜拜了，要怎么当一部爱情片呢？很奇怪哦，这个女主角开始会在有水的地方看见男主角，比如说要喝水的时候，你的水杯里就浮现了你已逝的男友的脸。 啊哈！你怎么在水杯里？然后她的闺蜜好友们一起在吃下午茶，她说：“你不要疯了，哪里有啊？才没有啊！你疯了。”然后后来呢，这个女主角她就发现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这个男生会一直出现在水里面，虽然碰不到他，摸不到他， 可 是他就是会出现。 我 可以跟他对话，而且我已经就是找到了规律，只要我唱特定的某一首歌的时候，他就会出现。那就是在 主题曲就对了， 电影里面对啊，主题曲啊，只要唱这首歌，他就会出现。到底他出现是为了要什么？然后你知道，最后就是他好像渐渐要离开我了，他要离开我了。 大妹， 这真的是 被我们讲有点夸张，没错。可是呢，我身 没有，我不觉得夸张啊。 我身边有人，他看了这个预告，他哭了。 What？ 他觉得很感动。 欸，我看到这个预告片，我想说日本人到底是个多么高压的民族啊，就一直要用这种很脑补的东西来舒缓自己的。 有人哭了。 What？ 牛奶倒数第二个男朋友。 那说到了七夕情人节呢，刚刚那一部是非常非常浪漫的《 乘浪之约》， 很浪漫的，就是很梦幻的爱情。当然，如果你本来就很喜欢这种梦幻的爱情故事的话，你可能真深受感动。但如果你可能比较实际一些的话，接着下来这几部呢，很妙，这一周上的竟然都是结婚的电影。 天哪，是在七夕要逼多少人意识到这件事情吗？ 可是鬼月不是大家又不结婚吗？那我觉得这个片商的选择我不太理解啊。 有人可能觉得鬼月结婚便宜一点。 一定要结婚吗？这部也是日本片。然后呢，再讲一个女主角，然后就在想说，哦，幸福一定要结婚吗？然后她开始就是试着要去被朋友推去相亲， 嗯， 然后呢就认识了两个男主角，其中一个呢就是乖乖男， 嗯， 你喜欢的言系男子啊，应该说脸长得言系，然后可是他的个性就是也比较暖男，比较温吞的那一种， 比较温和，像温开水。 对，那通常就是这种就是吸引不到玛丽的注意啦。啊，另外呢就是哦，大叔男，这个大叔男呢 霸气哦， 撩妹高手，暧昧氛围就是营造专家这样子，好，所以他就在这两个当中要选一个， 嗯， 要怎么样发展下去。那一开始呢，你知道电影的三部剧就是一开始 我猜 成功吗？好好，你想 不会是这两个其中之一。 哎呦，你说还有第三个， 不会是走那种很烂的，就是一直在身旁的友人吧？ 可是目前就是这一部电影 还是他真的会，你知道做出一番，就是其实不结婚很棒 哦。 但预告不可能告诉你结果啊！你现在跟我讲，我也不会知道、啊。你可以想一想，可以猜一猜。 那你看完的那个感觉呢？ 看预告，他没有告诉你结果，嗯，他没有告。可是我觉得你刚刚猜那个是很有可能的，就是其实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呢？也许不结婚不等于幸福啊、嗯！对对对。所以预告里面只是在讲说他遇到两个截然不同的男生，然后在那里面，然后一开始他的成功的就是电影的走向是一开始就往上走，然后遇到一个挫折往下，然后再往上嘛、嗯、就是这样子，然后到结局、嗯、所以他一开始往上是说哦，他开始认识了这些人之后，然后跟他们就是 dating、嗯、约会，他突然有感而发说天哪，就是这种有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楽ですね， 轻松哦， 很轻松啊，很快乐，很轻松啊，这样子。他说：“我才不要浪费时间在那些就是没有结果的恋爱跟约会上面呢。”嗯，这边是网上的部分。嗯，然后接下来呢，下一幕的预告片当中，就是那个很会撩妹的，就比较有魅力的、那個、 比较坏坏的感觉的，對對對， 有吸引力大叔，就是他们已经在旅馆，然后脱光，然后再。然后 在吃泡面哦， 哦，对对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然后接着下来，哎，你以为那个乖乖男、暖男没有机会吗？没有哦，这个预告片里面也有一幕，他们在一个漂亮的 hotel 里面，暖男穿着浴袍，好像都有戏哦。好像都有戏，然后接着下来下一幕呢，就是他在港口旁边，飞机呢要起降要降落，然后在港口上面然后大哭， 怎么觉得很闹啊？这部片 是我讲的很闹吧？一定要结婚吗？ 一定要结婚吗？你觉得一定要结婚吗？ 你要我等你吗？你低着头却不回答，虽然你想起我，你终究还爱他。要我永远等你吗？你何时才想清楚呢？或者你想我永远对你这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古巨基《从前情人》好吗？ 一样是结婚的电影，一样来自于东洋，是来自于韩国的。怎么就结婚了？ 日本也结婚，韩国也结婚。 这一部电影叫《Trade Your Love》，Trade 就是交换、交易、交易你的爱情。那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就是预告片没有讲他们为什么要结这个婚，只是呢，他们就是约定好，他们有写契约，就是我们现在先结婚，然后三年后我们要离婚，嗯嗯，就这样。这是我们的契约， 他们一定不会离的。 最后一定就是因为这样找到真爱嘛？ 对啊， 无聊的编剧。 等一下，等一下，他预告有摆明结局是这样吗？搞不好会翻转哎、欸。 预告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自己猜而已嘛。嗯、对对对，预告最后就是其中有一幕，男生说：“你该不会爱上我了吧？” 不行啊，这句话台词一出， 你说一出就是那个走向，是不是 很解嗨耶？你说这部片叫什么？ 怎么就结婚了？某个 最近卡提亚没有在你们的行事历排说要去看哪一部电影吗？ 欸、没有耶，最近他没有。 要是有听他默默排的档期是要去看蜡笔小新呢， 我觉得蛮快乐的、啊。 枕边人不只是 Wings 的 fan， 也是蜡笔小新 fan。 还有一部呢，也是情人节约会电影，跟情侣爱情有关，叫做《出发吧，我的脱单假期》，这是一部法文片， 而且这个很新耶，它里面用的那个脱单软体就是 Tinder。 Tinder 很旧嘞， 很旧了吗 ？Tinder 已经好几年了。 欸，他已经知道了，开始把它拍有个本，然后把它拍出来这样子。 美剧在2016年就开始在用了 ，You know。 好好好，很旧，很老，弗洛伊达赛 old，OK。 就是呢，他们在 Tinder 上面滑到了彼此，然后他们就有了开心的一个身体的接触，嗯，没有约，没不没有称不上约会啊， 身体的碰撞， 对对对对对，然后碰撞完了之后呢，这个 男生呢是第一次用这个软体、嗯，那个女生呢已经用了三四十次了。 嗯， 女生直接是个漫画家，然后她就是一个比较豪放不羁的人。嗯、男生呢是一个高材生，就是一个有洁癖、乖乖牌那种人。 嗯， 好，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反正就用了一次，然后遇到他好像就很喜欢这个女生。 嗯， 然后就一直觉得就是嗯，我们是在约会，然后她是我女朋 友。他就是晕船了。 对对对对对，可是他朋友告诉他说没有，你们就只炮友。 嗯， 然后他就我想要跟他出去玩，嗯、我想跟他。共度一趟旅行这样子，好就要去旅行。那当然就是两边的朋友都有在讲说，你要跟炮友去旅行，你们才认识一个礼拜就要去旅行，真的吗？好，他们选择旅行的地方呢是保加利亚 啊。 然后这个预告片就有说啊，说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不是那边什么都没有吗？啊，反正就去了，就去了以后呢，他们住的地方都蛮糟的， 嗯， 比如说那个马桶可能没办法冲水啊， 嗯， 然后或是这个一进去住宿的地方发现，哦，这个大通铺有20个人排排睡，对，然后这种安排感觉起来猜应该都是漫画家排的啦，这样子 啊，嗯，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有到了那个大饭店，然后高材生就觉得很开心，哇，终于有度假感了，等等的。嗯，可是在那个有度假感，就是大饭店度假村的时候，又有遇到讲英文的人，好像就是很坏的对他们怎么之类的。嗯，所以就是在这一趟假期当中，然后原本的两个就是不搭嘎、不一样个性的人，可是最后你也知道，一定会因为这样的旅程， 发现人生重要的旅伴也是伴侣， 然后他们就会对，就这样。无聊的编剧， 是不是现在那个约会电影已经很难打动你了？ 我不会啊，不会啊，你不要照三幕剧走嘛，无聊嘛，boring 嘛。 可能他在过程中，就是你说遇到那些马桶不通那些，他真的会把它拍得非常有趣。 不是现在会有一点觉得，已经知道结果的东西，就是那个过程我也不会太 enjoy。 嗯， 好像你还是必须要让那个结果也让你猜不到，你才会真正投入在其中。 嗯， 我看爱情，爱情看我两头，我唱了歌，歌给了我美好期待中，你在哪里呢？我们将在哪座城市相逢？小猫想坐前程，趴在窗口，流星划过我们就恋爱了。

经过了无数个复杂爱情，某一晚在街灯下巧遇，我问候你回应，发现已不再眷恋着你。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我会用心全力拆散。 怎么没有人要用一些很温暖的嗓音，然后唱一些很恶毒的歌词啊？ 就是你啦，就你的新专辑啊！ 我知道你们相爱，再爱也撑不过三年之类的。 就你啊，进录音间了吧？最棒的口水歌，广播女神的诅咒专辑。 当我知道你们相爱，来自于何为健。时间来到了3:3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是我们诚实电影预告院，刚刚说到了有七夕情人节，有父亲节，当然也有鬼门开，然后一些鬼片。在我对面男主持人就边看说这太可怕了这不行这是恐怖片。 对，这是职业伤害，我平常都不看恐怖片的，被逼着要看这些预告片。 真的是直灾耶。 对啊， 刚有哪一部又很可怕了吗？ 可怕 灵异乍现不是酷爆了吗？ 朵拉与失落的黄金城， 这听起来不是恐怖片啊。 就孩子们会看的 Dora。 你是说那个教英文的 Dora 吗？ 对啊，还有他的， 你说 猴子朋友， 你说比如说车子是 car， 你会念 car 吗？ car 好棒哦，这样那个 Dora 吗？ 但是真人版 啊， 朵拉， 你说真的有一个人去演朵拉， 还有他的朋友们跟那只猴子啊，你最爱的猴子 阿布。 对啊，这只猴子叫做布兹吗？好像是不是叫布兹啊？ 哼， 对啊， 所以就是朵拉跟他朋友的大冒险。 对啊，然后中间开了一些大人的玩笑这样子。如果你是大人去看的话，应该就是、 笑得出来吗？ 应该就是陪孩子去看的吧。 啊、 因为那个特效看起来很假，就连在预告片上面看起来都很假。 所以你刚才把它归类成恐怖片？ 也不是 啦，不是。 好，本周呢有一部恐怖片在《是谁在搞鬼》？它其实应该不算是恐怖，就它不是鬼的那种恐怖片，它是杀人的那种恐怖片， 就魔山啊，然后 I know what you did last summer 那种。 对，但它其实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电影了，它是2015年的电影了。 嗯， 然后现在台湾的片商才上映。那这样、其实呢，就是一群高中生，他们即将要就是他们要毕业了嘛，所以可能最后一个他们一起聚在一起的高中，然后一起的暑假，然后他们呢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然后最后到晚上了以后，白天就出去玩啊，玩水啊，玩干嘛？晚上呢回到家以后就想说，我们应该要一起来玩一个游戏。然后女生说不准打电动哦。 嗯， 然后说那我们来玩一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其实就有一点点像狼人杀。 嗯， 可是狼人杀就是我们只是聚在一起，然后只是 天黑请闭眼。 对，只是这样而已。他没有，他们说我们选出了其中有一个人是杀手之后呢，我们这里就关灯，然后其他每个人都躲起来。如果你被找到的话，那代表你被杀死了。 等一下，等一下，那是不是狼人杀，是躲猫猫吧？ 对啊，对啊，对啊。可是最后他要就是大家一起又大家一起聚起来，然后再说。你觉得杀手是谁？ 哼， 这样子，反正就是他们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就后来发现，就是大家关灯以后在玩游戏， 真的人越来越少了。 外面真的有个人在杀人呢、 你再给我用那种莫名其妙的口吻说说看，外面真的有人在杀人呢。 然后就是说，那他去哪里？他去哪里？我找不到他。然后说，拜托，不要这么入戏好不好？这是个游戏，不是真的有人杀人。我们在玩游戏耶。 不是，这个有吓到你？ 哦，没有啊，我觉得这有点有趣。就杀人的我比较不害怕，就真正的鬼我比较害怕。 所以这个是谁在搞鬼？ 是 谁到底在杀人？ 对，然后他们这一群朋友，他们其实每一个，我觉得这个海报做的蛮有趣的，海报做起来很像大富翁的那个海报。然后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角色，其实都有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有一个是性饥渴的，有一个自作聪明的，有一个是恶霸，有一个文青，有一个 emo 族，emo 族也是就是1516年很红的那种，就是 都黑头发，然后就是很厌世啊，这就厌世啊，很厌世的人。然后有一个毒虫，有一个怪咖，有一个失恋者，还有一个烂好人。但其实你知道，这些综合起来，他们是不可能当朋友的啊。太多元，这个群体太多元了。 我们逃离这个星球，太拥挤，太啰嗦，连空气都快不够接到，冷得让人无所适从。 我有点好奇，如果今天从3点开始，然后你真的是觉得周末想要挑一部片来看，我说好，那我自己懒得看预告，懒得搜寻，我来听听看好了。听到目前为止， 你最想看哪一部呢？我不知道、欸， 你有想看的片吗？ 对，不知道大家最想看哪一部呢？ 对啊， 有一部片呢叫做《灵异乍现》。这个《灵异乍现》呢，其实啊，你可以把它看成它就是超人了，《超人前传》。Superman 真的， 可是他有灵异耶。 对啊， 那他是英雄片还是恐怖片？ 他是恐怖片啊，惊悚片。 惊悚片，然后里面有超人。 他其实就是个超人啊！我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哦、喔。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农场里面的一个房子哦、喔，突然呢，就一对夫妻啊、喔，有一天呢，天外飞来一颗陨石，咻棒降临下一个孩子。这个农场夫妇呢，就好好的对待他，让他去上学。可是这个孩子呢，就是在学校里面都被排挤，被排挤了之后呢， 都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都不喜欢他。 对，就只是说大家不喜欢他。可是从小呢，那个妈妈给他很多很多的爱，他说：“那你跟大家不一样，被排挤，但是就是没有关系，你真的是很特别的那一个，就是很 special 的那一个。”然后呢，就是好，就是大家排挤他，排挤他，可是老师会制止嘛。就是他被推倒在地上的时候，老师说 不可以这样子。 对，他说那个谁谁谁吴玛丽，你去把他拉起来。然后你就伸出手，然后说不要，是怪咖，去拉起来。然后就伸手要拉他的时候，那个孩子就是我握住你的手嘛。把你手握断了。 老师，他把我的手弄断了。 然后就开始去校长室啊，然后就是这样说，当然就那个。手被弄断了，家长很愤怒，说这个孩子怎样，怎么会这样的？讲一大堆。然后这个孩子呢，突然就是有点，我好像跟 不一样、啊， 你们这些地球人好像真的不太一样哦。因为是农家嘛，所以就是有那种什么机器什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机器，反正就是会很快转动， 重到的那种， 里面都是刀片，对，那是很危险的东西。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小孩就默默就是看着自己的手，然后把手伸进去， 然后呢？ 机器爆了，他发现我好像真的蛮强的哦、喔，就他可以控制那些铁啊，那些有的没有的， 可以控制铁的不是那个谁吗？ 就他 是万磁王哦、喔， 他就有那個，然后他就又很坚硬，又有那个能力啊，就可以就控制那些铁，就把铁门锁起来、关起来、打开那种，这不就超人吗？就超人嘛，只是他， 所以这个小孩发现自己很强了， 对。然后他就开始就是，慢慢慢慢的做一些 坏事吗？ 蛮可怕的大事。接着下来就有一台满载265名的飞机从天上坠落，飞机是从中而断，他弄的。机上乘客全死。警察开始来找他，说不好意思，就是你儿子在吗？一个一个被弄挂。爸爸说：“他本来就不是我们儿子，你为什么要护着他？”挂，全部人挂。 这什么怪片啊？ 他就是你要想想看哦，这个从外太空陨石降下来的人，他可能是克拉克·肯特，他可能是超人，也有可能是灵异乍现的这可怕的孩子。最后漂浮在家里的空中外面说 ：“Mom， 我想当个好人，我真的想。”怎么样？想看了吗？ 这个我蛮难摸透它的结局的。 哦， 我真的想不太到。 哦，是吗？ 因为我有点难以判断这个小孩他到底是会往我们想象中良善的道路走，还是 啊？不会啊，最后一定就是被弄死吧？ 你说小孩会死哦？他是超人哎、欸。 对啊。 或是被抓住或干嘛，然后最后留一个伏笔。 这种听起来就很像会有《灵异乍现二》。 对对对，留一个伏笔。 同样都捡到小孩，怎么淘汰养跟他要差那么多？ 对啊。所以同样也是嘛，就是你捡到一颗桃子，然后出来，然后是个淘汰狼，然后他就是可以去打倒大魔王。嗯、但你有可能就是捡到一个，比如说 捡到大魔王， 对，捡到一个西瓜破开啊什么，哦，我他对。 来自林冠莹的《毁灭爱情》，这礼拜应该差不多了吧？ 哦，还有一部好可怕哦，在黑暗中说的鬼故事，又是一群 有比那个，可是上次我们看上礼拜我们在聊那个完全什么邪恶指南、啊，我们以为好像蛮精彩的，但后来看到有人去看了之后，他的影评。愤怒的才叫人让人觉得很精彩，他愤怒的文笔，所以有没有可能你刚什么在黑暗中说鬼故事，其实也没那么可怕。嗯。 我先讲一下片商好了、嗯，上次那一部叫什么？ 什么邪恶指南？完全邪恶指南。 对对对对对，跟是谁在搞鬼是同一个片商哦。哼、嗯。 就是刚刚说什么外面真的有人在杀人啊，你不要太入戏，外面真的有人在杀人。 对对对对，这个在黑暗中说的鬼故事呢，是一样又是一群就是美国高中生，然后呢又是一样在一望无际的农场，然后里面的这个农场里面有一个稻草人，稻草人长得很恐怖。嗯。然后这个高中生不知道干嘛，这预告片一开始他拿球棒去打那个头，打那个稻草人头，打打打。然后后来呢就想说，哎、欸，那我们。暑假无聊，我们去鬼屋探险好不好？我说哦，好啊，去鬼屋探险。然后一行人就去了鬼屋，去了鬼屋，然后就走到外面啊，然后说好啦，我们看到啦，我们走吧。然后说你胆小鬼哦，再要进去啊，好，就进去了。然后进去以后呢，找到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拿回家以后，这个女生呢，戴着眼镜的女生，卷发女生，就发现说，哎、欸，这个书上面就是有某我们朋友当中有某一个人的名字，哎。然后他就抹那个名字一下，他说好巧，就抹那个名字，哎呦，那个墨水居然会不会印，会不会晕开？哎，嗯，那墨水是用红色笔写的，所以看起来就很像血一样。说奇怪，是这么旧书怎么会这个样子？嗯，然后接着下来就是那个拿球棒打稻草人的那个嘛，失踪了，不见了。 然后呢？ 接着下来呢？然后这个女生呢就想说。啊，怎么不见？然后当然全镇全村就开始去找啊，也找不到。嗯，后来呢，他又继续看这本书，他觉得这个书里面有很多鬼故事嘛，他继续看下去，看下去以后发现，哎、欸，又有另外朋友的名字哎， 然后那个人又不见了。 然后他说，你会有一个没有脚趾的女尸干尸去找你这样子，然后还看到以后觉得，会不会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写在这个故事书里面？他马上打电话给他，打给那个。嗯朋友，就很紧张啊，然后就后来就那个预告片的画面，真的就有一个干尸没有脚的女、哦。 所以这本书里面有什么鬼故事，现实生活中就会发生什么鬼故事。 没错，就是这个样子。 在黑暗中说鬼故事。 是的。 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风？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你太温柔，才会在伤。 有人非常激动说 ：“App 不能留言 ，App 不能留言，我一定要告诉你， 怎样？ 那个什么完全邪恶指南，片名应该要叫《完全愤怒指南》。 那不是上个礼拜讲过了吗？ 他就是刚刚听到， 还要就要讲 一次，又烧起来了。” 天堂与地狱之间只有两秒钟的距离，摔到分手破亿点播后，周汤豪引领抒情歌全新潮流单曲两秒钟。 房间都是搬得干净，你已离开我的班级、yeah、一封信躺着很安静，只写着不需要你担心，好像从没放过感情、oh, oh, oh、只看你一眼脸颊开了花了，我错过午夜的追梦班车，就去下班还是出去了、oh, oh、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水落一地、哎、yeah、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My fault, guess I was 2 seconds too late、oh, 带领华语音乐潮流新品味，周汤豪 Make the real全新创作 EP What a Life。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越过险峻，跨过激流， Toyota Hilux 全球中型皮卡销售冠军，同级唯一标配 TSS 主动安全防护系统， PVM 环境影像辅助系统，360度视野无死角，地表在野一笑而越，越野霸主，全新 Toyota Hilux 票悍登场。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优福华语近年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信纠缠，第四名李姓妮以爱情的罪名，第三名周汤豪两秒钟，第二名500 and China Blue 深秋的祝福，第一名 AKB48 TTP Festival。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们是 CTO。 口袋装满自信， 3:51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毕书尽的《悲伤如雨》。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台风可能雨大，还是要小心哦。You're awesome， 拜拜。 听见了吗？滴滴答答，默默的回答，阵阵的涟漪回荡尘埃啊，看见了吗？清清楚楚，慢慢的结痂，雨波会荡漾，泪眼会蒸发，我们经历了这场雨，下个不停争夺的戏。 And you're still raining, oh rain in my head。 丢掉心意，丢掉风景，丢不掉身影，悲